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64集，残阴。公孙看着展昭和白玉堂出去了，有些着急。看赵普 怎么办？ 赵普让邹良先去找些人来，起码维持苏州府街上的秩序，不要扰民，这富饶之地可经不起折腾。邹良一走，赵普将小梁子和小四子交给了林业火，让他提着走，又派了几个影卫跟上，自己带着公孙和其他的影卫下楼。 我们去哪儿？ 你能找到你的同窗吗？ 也许可以。 走。 赵普拉着公孙就走了。且说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苏州府衙门附近，果然就见整个衙门被团团围住，都是江湖人。百姓见真刀真枪干上了，也不敢围观，纷纷站在二楼窗台边指指点点，大多觉得这帮江湖人无法无天，竟然围攻衙门。衙门的情况更逗，一个师爷躲在门后跟江湖人理论，展昭一眼看到了潘礼，正想下去，白玉堂突然一拽他。展昭微微一愣，白玉堂伸手一指衙门里边的方向，展昭就是一皱眉，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进了衙门内，虽然动作奇快，但展昭看到了斗篷和黑色纱布罩着的斗笠。两人对视一眼就想往衙门内冲，但是他刚一往前，就感觉到一股拽力将他俩拽住了，与此同时，头顶突然传来了一声嘹亮的鸣叫声。展昭和白玉堂猛地回头，只见拽住他俩的是娇娇，而鸣叫的正是此时在苏州府知府衙门上空盘旋的夭夭。夭夭的鸣叫声不止惊动了展昭和白玉堂，也惊动了下边的江湖门派。石虎堂和二阎宫的人一仰头，看到天空中一条白龙，也有些怔愣。展昭和白玉堂则是疑惑地看娇娇，娇娇伸手指着前方。展昭和白玉堂转回头的同时，就听到身后赶到看热闹的林业火提在手里的小梁子突然喊了一嗓子，与此同时惊叫声四起。展昭和白玉堂站了起来，就见苏州府的衙门里突然大批的衙役惨叫着跑了出来，边跑边拍打身上，而身后密密麻麻一大片黑色的东西像是喷泉一样喷涌而出，从屋顶汹涌而下。 啊，又来，哪来那么多蜘蛛啊？ 不妙。 展昭就见下边人群大乱，那些江湖人吓得转身就跑，互相踩踏碾压，场面大乱，连附近的百姓也是惊吓过度，四散奔逃。 玉堂， 展昭知道此时能冻住这些蜘蛛的只有白玉堂，同时他也有些奇怪，若是换作平时，这个时候白玉堂估计将半个城都冻上了，但是他这次并没有，身边根本就没有寒冰内力出来，为什么？展昭和林业火包括小四子和小梁子都同时转脸去看白玉堂，此时就见白玉堂站在原地皱眉盯着那汹涌而出的虫潮。展昭一拍他，白玉堂却开口， 那些不是虫子。 展昭微微一愣，林业火也疑惑，白老五这是惊吓过度不肯面对现实了？可白玉堂却是一甩手，手中一把墨玉飞黄石对着那一片虫子扔了过去，奇怪的是石头像是掉入水中一样，完全没有惊散虫子。展昭和林业火异口同声， 幻象。 这时小四子手中拿着一样东西递过去到众人眼前，就见是那个他装嘟嘟的罐子，里头的蛊虫并没有发出打嗝一样的叫声，于是很明显是假象，并没有真蜘蛛。 为什么这么逼真啊？这种幻象的载体是什么？ 而此时源源不断的蜘蛛还在涌出来，众人耳边只听到毛骨悚然的刺啦刺啦的虫子爬行的声音。 是声音，幻象的载体是声音，传说中的残音幻象。 妈，你会魔王音吗？ 展昭微微一愣，随后皱眉， 大概可以，但是我内力应该不够了。 白玉堂和林业火对视了一眼，同时一伸手，一人按住了展昭一边的肩头，内力送了过去。展昭抬眼望向苏州府衙门的方向，此时那群慌乱惨叫的江湖人突然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内力在不远处涌动。天空中妖妖的鸣叫声传来，众人扬起脸，就见妖妖在白玉堂他们所在的屋顶落了下来。与此同时，就见展昭缓缓闭上眼睛，突然一扬脸，众人就听到一阵尖锐的声音随着那股强大的内力涌了出来，直冲云霄，尖声不似人声，也不似任何一种动物的鸣叫。小四子和小梁子下意识地捂住耳朵，伴随着这尖锐的声音，附近所有人家的瓷陶琉璃制品的器皿全部碎裂，苏州府衙门屋顶的瓦片翻涌而起。然而这刺耳到摄人心魄的声音却并没有引起众人的不适，所有人伸手捂住耳朵的同时，头脑却清明了起来。而最惊人的是，那些蜘蛛群就像是烟雾一样渐渐地转淡，随风散去。武装内正打马吊的天尊和阴侯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阴兰慈望向远处的苏州府，问阴侯， 烧的魔王医学得不错嘛，听你教他的。 阴侯沉默了一会儿开口， 没人教过他。 众人都一惊看阴侯，阴侯微微一笑， 就好像当年没人教过我一样。 直到所有的蜘蛛都消失了，展昭才缓缓地睁开眼睛，低头，那还萦绕在半空的声音也渐渐地随风而逝。白玉堂和林业火撤了内力，三人抬头看，只见在对面苏州府的衙门正门上方站着一个黑衣人，他一身黑色斗篷，黑色斗笠，黑纱罩住全身，在微风中黑色的衣袂轻轻地晃动着，身上并没有白色的蜘蛛图案。就见那人突然一伸手，从袖中落出了一个金色的傀儡人来，被丝线缠绕着手足挂在他手上，而他的手指上戴着五个精美的金色指环，指环上的挂钩挂着那些丝线。只见他轻轻动了动手指，那傀儡人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声音，跟着他手指的动作机械地动了起来。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林焰火也挑眉， 什么鬼？ 就在这时，一个轻轻的笑声传来，听声音似乎是一个女孩在笑。展昭等人都转脸，只见那个黑衣人身旁突然从墙后跃上了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体型娇小，有一头淡锈色的头发，扎着个辫子，目测十二三岁，从笑声里还能听出些童音来。 内力不低啊。 展昭和白玉堂都明白林焰火的意思，这小女孩别看年纪小，但是内力相当的高。 中原武林果然是能人辈出啊。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在那个黑衣人和小女孩身边又上来了一个老头，他弯腰驼背，看起来起码有个八九十岁了，满脸褶子，脸又瘦又长，一头灰色的长发挂在耳鬓两侧，一直到膝盖那么长，穿着宽大的灰色长袍，手里拿着一根人头拐杖，拐杖上木雕的一个小人头，样子扭曲而狰狞。那老头看了展昭等人一眼，微微一笑， 竟然能破掉残音幻象，后生可畏啊。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来送见面礼而已，或者说探探路。 探路？ 那老头笑了笑，还没开口说话，就听那小女孩慢悠悠开口， 中原武林傻子太多了，小小一个傀儡和几只蜘蛛就能搞得天翻地覆，真好笑。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去看了一眼下边，这会儿两大门派众人灰头土脸刚刚站起来，那老头又对展昭、白玉堂和林焰火微微一笑。 不过嘛，有傻子也有聪明人，不久之后我们再见。 说完三人往后一仰，展昭等人赶紧追到了对面房顶，往苏州府衙门里一望，三人都皱眉，只见衙门里只有被拗断了挂在门口的魏亨通，以及地面狼藉一片的花园，那三人早已没有了踪迹。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是遁术，而且还是他们没见过的功夫。林烟火站在他俩身旁，看了一眼乱作一团的江湖人，挑眉， 来者不善呐。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林焰火在苏州府衙门门前阻止了一场骚乱，但是突然杀出来的三个神秘高手还是巧妙地逃脱了。潘礼和严行义跟展昭等人道谢，既然苏州知府已死，他们也就回去了。换句话说，掌门的大仇已报，新掌门新时代到来了。潘石虎为人阴险霸道，二阎公公主生性懒散，门下多有不满，反而潘礼和严行义很得人心，于是丢了一个掌门，门派实力也未见得削减。展昭和白玉堂当然怀疑这两个人，但问题是完全没有证据。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